卫星看得更真更早，故梦留在故宫，你见大宋几好，大话银行月租比山海关更高，我地才是乐土，让竞争做指数，北海珠海创海那一处出国宝，无论成难莫翻，用眼光探门路，创造时代形势，成智成社都好，家家出口。Oh